煽惑学生抛弃学业和前途，形容他们是教师之耻，让香港教育蒙羞。文章强调，香港教育界需要止暴制乱，将害群之马解除教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在北纬16.8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 南海中部，移向海南岛南部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杨柳今日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普遍增强，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受高空的反气旋影响，本港今日天气会酷热和有烟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15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7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蚊，跌7.2；盈富基金26.35，跌5仙；建设银行5.8，升2仙；中国平安89.7，跌5毫；小米集团8.82，升3仙；石药集团15.5，跌8毫；美团点评74.8，跌2毫；中国移动66蚊，系升6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6，英镑是9.571，瑞士法郎7.998，澳元5.293，加元5.898，新西兰元4.978，欧元8.7024，每百日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479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4,4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0.57美元，卖出1,54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佐敦谷公园。咁就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有意外，龙尾近佐敦谷公园。另外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咧就消散，而家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段车多，龙尾油街；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船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亚素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而家嘅时间系下昼五点十分，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各位留意啦。各位，即系讲翻呢个修例嘅风波咧，系仍然系持续噶。咁今日咧就系8月28号啦，好快咧仲有几日咧就会开学噶啦。咁而咧各方面咧真系都好多嘅顾虑咧，就系究竟校园会唔会咧都系出现一啲嘅撕裂咧？咁有啲学生咧，有啲团体咧就发起开学日咧就会罢课，兼且有啲团体更加发起咧系逢星期一咧都会罢课。咁而咧校内唔同嘅群体啦，例如话系校方啦、教师啦、学生啦、家长啦，可能对于呢个修例风波咧，都有唔同嘅立场嘅。校内会唔会出现社会一样嘅撕裂情况呢？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喺网上面就发起咗啦，就收集一啲警员子女嘅资料啊。因为而家都喺警方处理一啲嘅公众集会嘅手法方面咧，都引嚟好多争议，社会上系出现咗一啲嘅仇警情绪，所以而家咧就系有啲人咧就搜集紧警员子女嘅资料，有啲人就担心咧会唔会话咧系造成一啲嘅校园欺凌咧？呢啲嘅警员子女开学之后会唔会被其他同学欺凌呢？所以有啲团体咧都向一啲嘅学校咧发咗一啲信啊，咁就系要求咧学校去到制定政策咧，去到防止校园欺凌发生。而咧，其实而家嗰个社会嘅形势啦，好多嘅事件发生啦，都令到咧好多人咧都系情绪出现问题啊。好快就会开学噶啦。学校里面的学生啦、教师咧，又会唔会因为近日嘅一啲嘅社会气氛而出现情绪问题呢？大家觉得校内吓呢啲嘅问题应该点样处理呢？有啲乜嘢嘅支援俾我哋嘅教师同埋家长同埋学生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咁而咧转头咧，我哋就会有啲嘅团体啦，去到同我哋倾下，究竟开学咧就系有啲咩嘅资源俾各个界别嘅人士，包括系教师啦、社工啦，以至到点样去应对咧开学咧就可能出现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8月28号朝早11点，有团体发现部分劏房户面对不合理的租约条款，包括被业主滥收水电费。团体促请政府监管租约内容。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发言人洪一兰： 其实可能好多标准租约入面咧，其实都冇写到系水电费呢个条款嘅。好多时咧，可能都系业主咧，佢哋自己后加中电啊、水务处，其实佢哋都有啲条例系唔可以去转售呢啲嘅水力、电力。咁但系我哋睇到而家都依然未有一啲例如系成功去检控个案出嚟。 中午12点， 青協收到超過400宗有關反修例的情緒受困求助。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建議，學校在開學之後要多關注學生的開學情緒， 為學生預留一個可以安靜下來放鬆心情的空間也是重要的，也都要靠一些專業的輔導人員，由他們一起去攜手同學校呢保持一個聯繫，看看有什麼輔導的資源可以幫到學生的。 下午兩點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儀說，公署由6月中至今共接獲和主動發現768宗懷疑被起底的個案，當中608宗已經轉介警方跟進。 以往的個案通常都是以私人和家庭的事務是作為一個起底的一個動機，今次是大規模肆意攻擊、煽動和存有恐嚇的成分，所以我們是會用是少用的一條第64條是去檢舉特事特辦，可以這樣說，不過因為是事件的不同性質，用不同的手法 是應該的。我覺得 四點，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交代昨晚深水埗清場行動。 在現場是拘捕了兩名男子的，分別是年齡37歲和46歲，拘捕的罪名是非法集結，當中46歲的男子現在仍然是被扣查當中。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講緊嘅就係即將開學啦。近期社會事件造成嘅社會撕裂，會唔會話帶入校園呢？有啲嘅團體咧發起喺中學同埋大學罷課啦，亦都有啲人咧就關注到咧校園會唔會出現欺凌嘅事件。大家點睇呢？點樣去處理呢啲校內可能喺開學之後會出現嘅一啲糾紛同埋撕裂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如果大家有家中有孩子嘅話，家中有一啲讀緊書嘅學生嘅話，大家又會唔會擔心開學嘅情況會有咩事發生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呢，我先請嚟呢就係社聯嘅業務總監黃建偉。黃建偉你好。 你好，陆生。你好。 嗱，先请你预料一下啦，其实就嚟开学啦，你自己预料到学校里面会出现有啲咩嘅危机，你会预见到咧？ 我谂而家都好难预料啦。不过我估大家都明白，过去一段时间两个几月嘅一啲社会嘅冲突，都有好多一啲对立嘅状况。咁我哋就都会预计可能。其实每年学校一开学的时候呢，就都有很多的事会发生啦。咁我们都会预计因为这样的社会的一些危机呢，可能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家长之间，家长和学校等等的，都可能会有一些的各方面的可能一些的冲突啊，或者争拗啊等等。咁我们都觉得呢啲嘢其實都應該要正面去面對啦，同埋都要睇下點樣動員，即係學校裏面或者學校外面嘅一啲嘅團體咧，大家去協作去維持翻，或者同學生一齊去守護翻學校，作為佢哋一個即係平和生活嘅一個重要場所咁樣啦。 係嗱，頭先你講到話唔同方面、唔同嘅群體都可能出現一啲意見上面嘅矛盾啦，包括係教師同學生啦、學生同家長啦、學生同學生之間啦等等。你覺得喺學校裡面，如果發現有唔同群體嘅呢啲矛盾嘅時候，第一個處理或者介入嘅應該係點樣做呢？ 嗱，我哋就應該咁講，即係喺學校。一定是都以學校為本去處理啦。咁正如我哋今日記者會都有我哋中學校長會嘅鄧校長都有講啦。咁學校其實佢一向就住一啲可能，譬如頭先即係可能會講今日我哋都有講話欺凌啊，或者罷課啊，或者各方面咧，其實學校都有一啲指引，專業守則上面亦都有一啲程序去跟住去做嘅。咁學校好多學校都有一啲經驗去處理呢啲問題。咁另一方面就喺學校裏面亦都有訓導嘅老師，有輔導老師啦。而家輔導老師方面呢，其實都有啲 即係有啲輔導組咁樣啦，咁再加埋學校社工，今年大家都明白就係今年係一校兩社工，係多咗一個社工嘅。咁其實喺學校裏面咧，佢永即係幾時都係可以咧，就同輔導組嘅老師同埋學校社工咧一齊去共商，究竟點樣面對學生嘅各種嘅問題？即係當然今年我哋就好多都會講，即係而家一啲嘅政治事件嘅或者一啲對立撕裂會唔會喺學校裏面發生？咁但係就算唔係咁樣嘅狀況，平時我哋開學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有啲好似自殺嘅問題啊，或者適應嘅問題啊等等。咁我哋其實都係用翻學校既有恆常嘅機制咧去處理翻。不過當然我哋今日都講就係我哋額外會留意，亦都額外會投入一啲嘅資源咧去。大家再出多分力呢，就是怎样去装备老师、社工甚至乎家长、学生，去怎样去大家一起去守护这个校园。 嗱，不如都举啲例子去到一齐去仔细具体啲去倾下啦。因为你有啲团体咧都发起咗嚟紧九月二号会罢课啦。咁可以想象到个情况就系、是、九月二号可能咧就有啲学生翻咗，有啲学生咧就走咗去罢课。咁而翻咗嚟嘅学生咧就可能有你自己会譬如见到有啲咩嘅可能面对嘅一啲情绪啊，以至到系社交嘅问题会出现咧，会唔会话啊自己翻咗学即系好似？无论是自己咩立场都好啦，都同咧就系呢个嘅罢咗课嘅学生同学仔会有一啲立场上面嘅对立咁样咧，咁而譬如老师或者社工去面对呢啲嘅矛盾嘅时候，又应该点样介入呢？ 所以其实都我哋永远都系咁嘅，就系讲，譬如就算学校平时嚟讲咧，我估都系好尊重学生，又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想法、唔同嘅意见，唔同嘅群体都有唔同嘅意见。咁我哋其实都系尊重学生嘅一啲嘅想法或者声音咁样。我觉得我哋喺呢段时间咧，因为事件都日日都好似好多嘅冲突啦、啊，或者好似好多嘅嗰啲所谓即系紧张，即系大家都好似好紧张咁样。咁好多时一有啲行为或者见到某啲嘢嘅时候呢，大家就好着重去表达一种想法，或者去评论，或者去甚至乎有啲系攻击咁样。少啲呢就系话我哋其实都应该系多啲去聆听囉。咁无论嗰啲学生去选择去罢课，出去罢课，喺学校罢课，或者佢选择我唔罢课，我唔想罢课，或者我好憎罢课嘅。咁其实每一种意见，我谂喺学校里面咧，就系话，无论校长、老师、社工，其实都应该停一停，真系去听下学生佢有啲咩嘅想法，有啲咩意见，佢背后其实系带住啲咩？无论你系支持佢嘅立场、支持佢嘅想法，定系反对，定系佢咩想法，都要理解就系究竟佢背后系传达紧一种乜嘢嘅。乜嘢嘅需要，一种乜仲有渴望。咁呢个呢，其实我觉得最基本，我亦觉得而家呢一开学呢，其实我哋各个界别呢真係最需要係多啲聆听。 嗯。 无论咩阵营都要聆听。同学亦都会可以喺司长或者係社工身上呢学会多啲聆听。 嗯。 咁但係当然呢个係一个好漫长嘅一个过程啦。 系咁至于有啲人就担心开咗学之后会出现一啲校园欺凌嘅事件，尤其是系一啲警员子女咧，而家有啲都可能被一啲嘅个人资料啦，被摆咗上网啦。咁担心开学之后咧，呢啲警员子女咧会被欺凌。咁如果学校里面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学校社工又可以点样做咧？ 嗱，即系我估无论佢系警员嘅子女被欺凌，或者系边一个阵营、边一种背景嘅同學被欺凌，我諗對社工嚟講都係一定係會好着意去介入。正如我頭先講，我哋都要了解，無論你唔同意同唔同意佢嗰個行為都好啦。咁每譬如就算今日我都有講就係、是，譬如你就算欺凌嗰個同學，就算平時咁嘅狀況，你都明白佢欺凌嘅背後，我哋當然唔同意欺凌嗰個行為，係咪？但係佢欺凌嘅背後，都可能是潜在隐藏住一些他可能他以往的某一些的伤害，或者他本身可能有某一些的需要，他不懂得怎样表达，就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去表达。那当然被欺凌，我们更加要 覺得要重視。咁我估就係喺呢場所呢，我哋就要一方面就要去以保護學生為前提啦，另外就要點樣作為社工呢，我哋往往就係聽咗然後促進大家點樣去有一個比較有效啲嘅溝通。譬如我哋今日開咗一個工作坊，有好多社工同埋即係老師嚟參加我哋呢個工作坊，講非暴力溝通嘅。我哋其實都係用各種嘅呢種方法呢，就係話去裝備好老師同埋社工呢，希望就喺學校園裏面呢可以促進呢一類比較良性啲嘅溝通。我哋係要尊重大家，大家同意有觀點要尊重，大家唔同意都要尊重，大家係有唔同嘅觀點咁樣。 嗯，係咧，你頭先講到話一啲嘅工作坊啦，或者係投入一啲額外嘅資源去到支援教師同埋社工咁啦。咁你自己你哋其實個工作進行成點樣咧？因為開學都在職啦，咁所以會唔會話真係有時間可以盡快地叫做培訓多啲唔同嘅教師同社工喺處理呢啲嘅糾紛嘅問題咧？ 系嗱，我哋就今日咧，我哋第一场嘅工作坊咧，我哋喺推出之后，真系我谂48小时内，我哋已经爆满嘅名额，我哋百几个嘅名额，但系好快就已经冇，即系证明咧，其实就开学嘅时候，好多老师或者我哋所谓一啲即系专业嘅朋友咧，其实都好需要呢方面嘅一啲培訓。我知道咧喺福利界有其他團體都做緊類似嘅嘢。聽日後日咧，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咧，亦都會做幾十場嘅呢啲咁樣嘅工作坊。咁喺嚟緊嘅日子，包括開學之後，我哋係會陸續咧都會進按住老師或者社工嘅需要咧，我哋提供各種嘅 training。咁我覺得我哋希望可以喺呢個層面做咗一啲裝備嘅工作。佢哋學咗啲嘢之後咧，佢哋就可以喺學校裏面班房裏面去即係就住學生嘅需要咧，去提供邊一方面嘅支援咁樣。 嗱，嚟緊嗰個學年咧，就將會實施一校兩社工啦。咁但係面對住而家嗰個嘅社會情況，咁可能咧校內都唔少嘅個案咧，就係學生嘅個案咧，就需要處理嘅。你覺得兩社工係咪都仍然足夠咧？ 嗱，兩社工咧就我估比起即係以前一社工咧，就一定會好多啦。我哋其實個理念咧，其實就都係希望支援多啲，可能係我哋即係一直講緊關於嗰個所謂精神健康或者一啲情緒嘅方面。咁而家因為加咗呢個資源咧，正正好咧就係啱啱同而家嗰個我哋見到、望到或者預期到嘅一啲需要咧，係好吻合嘅。如果有兩個社工的話咧，有一個社工佢可能係會做一啲比較個案，所謂即係補救式嘅一啲嘅個案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可能有預防性嘅工作咧，就係頭先講一啲工作坊啊、一啲活動啊，可能促進大家同學之間嘅多啲嘅其他方面嘅溝通咧，咁令到那個校園佢原本有嘅一啲關愛、尊重或者互相支援嘅一啲氣氛可以出翻嚟啦。咁我哋就即係真係先承托到學校，即係佢嗰個原本佢能夠發揮個功能啦。咁我估其實暫時嚟講咧，應該都我哋可以拭目以待，睇下呢個一校兩社工佢點樣發揮一種作用咁樣。 有冇話即係咩情況之下需要再揾其他嘅專業人士，例如係教育心理學家去到支援咧？ 嗱，教育心理學家咧，其實就一直咧，就算其平時咧都係支援緊學校噶啦。咁譬如我哋今日講，我哋有一個叫 Time to Heal 講數嘅一個計劃咧，我哋都係同即係臨床心理學家一齊合作。咁就都係頭先講一啲工作坊嘅工作啦，或者係一啲個案嘅情緒支援嘅工作。咁、 okay. 我哋其實就如果我哋見到有額外需要的話咧，我哋會不斷都會去諗下，究竟仲有啲咩可以做。 好 ，OK， 好，唔該曬黃建偉啊，黃建偉就係社聯嘅業務總監嚟噶。大家對於開學嘅有咩嘅睇法咧？就係、究竟會唔會出現一啲嘅紛爭啊？學校應該點樣處理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陳太喺度。 系你好， 陈太你好， 陈太啊， 请讲， 听到啊嘛， 听到请讲。 咁我好啦，我自己小朋友都读中学嘅，咁就因为其实我就国际学校已经开咗学，咁好庆幸我哋都冇乜大问题。咁但系我有几样嘢咧，即系想大家个心态去讨论一下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话，譬如我哋好尊重一个香港嘅言论自由， 咁所以我希望咧，其實大家無論就是自己係學生，都係睇翻，如果大家都有言論自由嘅時候，你需要都尊重翻其他人發表佢意見，即係大家可以有唔同意見，慢慢討論，但係就唔好去到即係 bully 嘅欺凌啊呢啲咁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個人心態啦。咁跟住就係話，我哋中國人一向都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其實自己個修身好緊要，無論係小朋友啦，無論係家長、學校各方面，或者而家市面都係。咁其實每一個人咧，佢講每一句嘢，其實都好有力量。咁點解我哋咩時候講？我哋嘅動機係乜嘢？同埋我哋究竟講緊係咪一啲真實嘅嘢咧？其實如果我哋係去欺凌人嘅時候，其實你好傷到其他人。即係我好希望大家用個心就係話我哋其實係有愛，我哋希望呢一件事大家社會嘅紛爭可以一個平和氣氛之下，慢慢慢慢逐步解決。咁、第三件事咧、就站喺老師嘅角度， 有限， 係好快。咁咧第三件事就係、 是、唔好意思，都即係時間有限啦。多謝陳太嘅電話先啦，多謝你，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在过去的周末起至今，再拘捕26人，年龄介乎18至48岁，涉嫌非法集结和刑事破坏等。另外，过去2个月至今已经拘捕900人。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新一批被捕人士分别涉及6月9号、6月12号的示威、7月1号冲击立法会、7月21号元朗事件、8月11号尖沙咀示威和8月13号堵塞机场和殴打内地记者事件。谢振中说，有无辜市民在街上被打，反问能不能够让市民安心出街。又强调，警员没有当场拘捕不代表视而不见，警方会跟进所有行为和事件。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点名批评教协煽动学生罢课，鼓励老师在校内搞冲突。其中被点名批评的教协副会长叶建源说，有关的讲法完全脱离事实，强调教协不会推动罢课，但尊重学生罢课信念，认为人民日报应该核实资料之后才发表有关文章。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教育界成为国泰翻版，叶建源说不希望教育界受针对或者出现类似航空界的情况，重申教师会本着良心持平客观做好教育工作。同样被点名批评的教协理事张瑞辉回应说，有关报道失实，强调教协并没有带领或者鼓励中学生罢课，亦都没有计划号召教师罢课。中电集团主席米高加道里在部分报章刊登广告，表示对近日事件越演越烈感到痛心，反对任何暴力行为，不相信诉诸暴力能够解决纷争。又说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不可以让年轻一代活在无助和绝望当中。重建社会互信，为新生代重燃希望，每个人责无旁贷。米高加道里的广告提到，多年来坚持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坚信香港精神是透过尊重、了解和沟通。米高加道里又认为，是时候团结一起，发挥香港优势，和平处理当前困局，为下一代缔造美好将来。英国传媒报道，英国政府将会寻求国会暂停到距离脱欧期限只是2星期的10月14号。英国广播公司说，首相约翰逊政府将会要求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令暂停国会。暂停国会将会令到国会议员没办法在10月31号限期之前通过任何阻止没有协议脱离的法律。首相府消息人士说，现时是时候给新政府和新首相在英国脱离，在英国离开欧盟之后为国家制定新计划。 報道話只係得少部分嘅政府國員知道計劃，而且暫停國會，議員將會冇辦法履行喺脫歐過程中發揮民主，勢必觸發巨大爭議。英国三大主要政党传统上在这段时间召开年度大会，其中保守党的大会下个月二号结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在北纬16.8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海南岛南部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杨柳今日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普遍增强，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受高空的反气旋影响，本港今日天气会酷热和有烟霞。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新清水湾道，咁较早时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意外啱啱清理咗一阵，咁所以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噶。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系多车噶，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嗰段系挤塞，龙尾过咗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个报道引出消息，港府经过研判认为透过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一个可行的想法。行政会议成员亦都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好多人建议政府要用，跟我讲，你快啲紧急立法禁蒙面啦。但是会不会更多人出来蒙面呢？我觉得是有风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講緊嘅就係即將開學啦，校園裏面會唔會出現一啲校內嘅紛爭啊，以至到校園欺凌嘅事件，以至到罷課，學生學校又點樣應該點樣處理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咁而事實上咧，有呢近期嘅社會事件咧，都對一啲嘅年輕人咧就造成一啲嘅情緒上面嘅影響噶。因為今日咧，香港青年協會咧就講到話，過去兩個幾月咧係處理咗450多宗同近期社會事件引申出嚟嘅一啲求助個案，其中一成咧係屬於高危嘅情緒困擾，部分咧係出現自殺念頭添噶。咁而另外四成咧就屬於中度嘅情緒困擾，對未來失去希望。咁團體就建議咧，開學之後咧，老師同埋社工咧都需要多啲留意學生嘅情緒。大家如果屋企裏面有冇讀緊書嘅學生咧，對於開學嘅問題，大家有冇咩擔心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吳女士喺度，吳女士你好。 你好，系你好， 你好啊，请讲。 咁、样嘅，其实我就系、学生嘅家长嚟嘅，中学生，一个升中一嘅，一个就升中四嘅。咁其实就系、我讲翻就系我自己嘅经验先啦，就系、我发现咧就系、我细嗰个咧读幼稚园咧，参加啲歌唱比赛咧，就接触过毛孟静同埋教协即系举办咧，佢哋就开始已经讲咧，即系去讲教佢哋民主啊，中国共产党嗰啲。即係差佛嘅思想㗎啦，咁我就覺得去到而家中學嘅時候咧，見到而家即係啲老師，即係個學生同埋見到而家啲年輕人咁出位咧，咁我就覺得哦，其實原來佢哋已經係布防咗，即係教育咗咁多年啦嘅時候，咁學校其實就而家我而家我女讀嗰間學校咧，中學咧，見到你哋而家話有一啲啲數啊，幾十間學校即係響應反都係其中一間嚟嘅。系啦，咁嘅时候我谂系我其他家长咁到要留意嘅时候，就系、我谂要多啲同子女嘅沟通啦，同埋即系留意佢喺学校究竟系边啲老师系即系讲咗啲咩消息啦，即系点样去同佢哋反映佢哋嘅感受系乜嘢嘢啦，佢哋觉得佢哋听到嘅嘢系啲乜嘢，我谂系要同佢哋去自己要多啲讲翻，同埋即系发现如果系学校或者系教育一啲比较偏激一啲嘅行为，或者里面唔系一个咁即系即系点讲？中间路线嗰啲，我谂就真系要同学校多啲反应咯。 我想问吴女士，你自己小朋友有冇同你讲翻，即系佢自己嘅情绪啊，或者佢自己点样睇而家嘅社会气氛咧？咁而你有期望学校，有期望学校可以做啲咩？ 我嗰两个系比较即系唔系偏激嘅，咁亦都系两方面都有去睇嘅。咁佢哋就冇乜嘢，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即系自细都一齐听新闻，咁一齐倾嘅咯。系咁，學校不過就即係其實係六月份嘅時候，佢哋間學校其實都係見到學校其實都係好鼓勵佢哋黃絲啊因為佢哋一開始已經好多喺學校門口已經係派啊派嗰啲嘅咯。咁我兩個女就即係其實就冇參與嘅。咁佢覺得，因為佢哋又唔係覺得係咁咩嘢嘅時候，咁但係不過就真係滲透咗校園，我哋就唔可以去抹殺呢一樣嘢，呢個係事實咯。咁好多已經係由較為偏激嘅老師已經出曬嚟，咁我哋呢啲亦都係事實咯。 OK， 好啊，多谢吴女士嘅电话。我哋听下一位听众有林先生啊，林先生你好，系你好， 喂你好，听唔听到？ 听到，请讲。 系，咁我其实主要觉得学校嗰边可以嘅话，就再俾多少资源，即系例如话嗰、那个心理嗰个辅导，嗰边可以再俾多少资源。另外，我会再想强调翻，其实而家个问题嘅症结并唔系喺学校点样处理又或者点，而系林郑嗰边应该点样处理咯。 嗯， 系啦。 咁你自己觉得嗰个心理资源可以点样帮到啲学生啦？咁同埋你觉得学校应该点样同啲学生去到处理可能出现嘅纷争问题咧？ 其实我觉得俾佢哋表达出嚟系会更加有效，而唔好去压抑啊或者咩嘢咯。即系例如可以话喺早会嗰阵时，俾佢哋讲多少自己嘅谂法，又或者点样咯。如果佢哋冇一个抒发嘅途径，我都上网见到好多嘢，就系话嗰啲。學生其實會好擔心嗰個老師會有少少偏見喺呢件事上面，咁我其實覺得搞到啲學生唔敢去抒發佢哋自己嘅情緒，咁我會覺得如可以嘅話，俾一個大圍嘅途徑俾佢哋去抒發佢哋嘅情緒，如果個老師係要信得過嘅咯，俾佢哋增加翻師生嘅信任咯。 OK， 好啊，多谢晒林先生嘅电话吓。咁与此同时咧，今朝早咧呢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咧，亦都有一篇嘅评论文章咧，就系评论到而家香港嗰个嘅教育环境同而家个社会事件嘅关系噶。咁啊，更加咧就系以一个标题叫做《这样的香港老师太毁师德了》作为标题啦。咁啊，数出咧过去一段时间一啲教师啦吓，咁喺网上面一啲就助警察嘅一啲言论啦，咁另外咧，亦都系点名咗教协咧，系同呢件事嘅关系啦，包括讲到话咧，教协咧就系俾反对派把持日久啦，成为鼓吹反中反政府嘅帮凶啦，更加点出咗两个人名噶，包括咧就系教协副会长叶建源，话佢咧煽动学界强力表达政治诉求，又点出咗咧教协嘅理事张瑞辉咧系纵容乱港分子煽动学生罢课，话佢哋有表达政见的权利，老师要让他们实践等等，鼓动老师在校内搞冲突。究竟啊，当事人又怎样看呢？电话旁边就立刻请来教协理事被点名的张瑞辉了。张瑞辉你好。 你好。 对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对点了名教协的两位人士，包括你，你自己怎么看？ 我想即係最基本嘅啦，就係似乎佢所指出，即係教協所做嘅嘢咧，似乎係同個事實係不符合嘅。因為我諗教協會其實一路即係都冇去即係鼓吹，無論係中學生罷課啦，或者係即係教師罷課咁樣。咁呢個亦都喺我哋其實啱啱喺6月16號嘅時候咧，我哋向即係全港嘅中小幼的教师啦、校长啦，都发了一封即公开信啦，就为新学年做好开学准备。咁入面我哋都好清楚咁样写咗，就系话教协并冇发起或者支持任何中学生罢课啦。咁亦都喺目前教协都冇计划号召教师罢课。咁反而调翻转头，咁我哋都即系好似好多依家即教育界不同嘅团体啦，其实都强调翻，即我估。即係呢一個暑假，其實我哋嘅年青人一定即係經歷咗好大嘅衝擊，我諗都唔止年青人啦，甚至所有嘅香港人啦。咁所以我哋都強調就話，即係老師學校都應該真係即係照顧翻學生嘅情緒啊、心理健康啊。咁亦都即係我哋都特別都提出就係話，即係喺學校入邊，如果即係去討論事件嘅時候，咁我哋真係都。即係要即係好似以往一直以嚟一樣啦，即係盡量提供即係全面嘅事實，包容多種嘅觀點，促進學生思考，亦都真係避免出現到一啲即係學生之間嘅撕裂啊或者歧視啊呢咁嘅問題咯。咁我估呢個係教協一個好清晰嘅立場，亦都即係具體地去即係做咗出嚟嘅。咁反而我諗《人民日報》呢一個説法其實係。同個事實係不切合嘅，脱離現實嘅，咁甚至為咁係咪抹黑緊教協所做緊嘅嘢咧咁樣？ 咁另外呢篇《人民日報》海外版嘅文章咧都提到通識教育科啦，因為講到話咧通識教育科。俾別有用心者咧，就係我嚟輸出偏激嘅政治觀念啊！因為數到話咧，就話有啲嘅反對派立場嘅教師去到參與教材編寫啦，話用一啲嘅偏頗嘅材料啦、傾向性嘅考題角度啦，去到抹黑攻擊一國兩制。你自己都係一位通識科老師啦，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一定要有客觀嘅事實去支持呢啲說法咯。即係我會覺得依家所有嘅呢啲說法，只不過係即係所謂扣帽子。係例如話，即係佢提到有冇教師真係喺課堂入面去即係所謂即係一啲偏頗嘅立場咧？其實佢舉唔到任何具體嘅例子。當佢講話即係如果你再具體講話啊，戴耀廷咁可能。事實上，佢對於法治嘅即係一啲即係分析或者一啲嘅即係學理嘅睇法，咁事實上呢個我相信即係客觀地嚟睇，其實一路以嚟，其實我哋都可能係即係作為即係教材嘅其中一個即係例子去用咁樣，咁亦都事實上即係呢啲教材，即係好坦白講，其實亦都係來自一啲可能都有好即係深厚中資背景嘅出版社所出嘅。咁我估即係既然佢哋 都即係邀請得呢啲即係學者去編定呢啲教材嘅話，咁亦都喺社會上邊，即係如果真係有咩問題嘅話，咁我相信一早都引嚟咗好大嘅批評啦，或者好大嘅爭議啦。咁但係事實上，我估即係已經即係新高中學制都十年啦，即係對於通識科嗰、那個即係教學實踐，咁我估社會上邊都即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公論。咁调返转头呢啲批评似乎就只係一啲即係凭空嘅即係口号式嘅批评，我哋见唔到有啲咩具体嘅实例见得到囉。 好啦，同你傾返开学啦，咁有啲团体就发起中学罢课，咁担唔担心呢就係嚟緊开学呢会有一啲学生同学生之间嘅矛盾，学生同埋校方同教师之间嘅矛盾，你又会点样去呼吁你哋啲教协嘅会员点样去处理呢啲学生之间嘅纷争？ 我想一方面真是这几个月来香港的变化，我想大家都即是真是史无前例，我想大家都真是要不可以当是一个平常的开学这样去做。那也都知道呢很多学校呢其实都为了即是开学都特别去处理啦，那例如说都照顾关学生的一些即是情绪啦，或者真係去特别喺辅导啊，或者係即係即係班主任啊方面去关顾返学生啦。咁当然啦，即係我諗例如话即係会唔会有一啲可能係欺凌嘅事情出现呢？咁我估社会上面以往即係当可能有啲社会争议嘅时候，或者即係学校都唔係第一次去处理啲问题，咁我亦都相信即系老师都有嗰个专业嘅能力去面对去处理啦。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咁喺星期六咧就系接受我哋嘅节目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咧，局方咧需要向学校咧去到掌握罢课嘅规模啊，咁就会问学校攞翻啲规模嘅一啲情况嚟到参考啦，但系就话唔会蒐集罢课学生同埋罢教教师嘅名单。你对教育局呢个嘅动作有冇忧虑咧？ 我諗依家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希望即係學校係一个可以促进到学生成长嘅地方嘅话，咁即係老师学校可以俾到学生真係即係适当嘅支援同埋即係協助呢，一个互信嘅校园好紧要嘅。咁学生即係点样可以喺校园入面佢哋对于即係同老师倾偈啊，或者同社工啊等等去即係交流倾偈嘅时候，佢觉得得到信任咧，得到尊重咧，咁我估教育局呢一个说法系第一步咧，即系唔应该即系就算佢想了解到依家学校嘅情况都好，一啲参与者嘅名单，无论系即系学生啊、老师啊，或者即系甚至佢哋有啲咩即系点样嘅政治立场啊，或者喺即系做过啲咩行为嘅话咧，我觉得唔应该。即係教育局得到呢啲即係好具體細緻嘅資料，從而即係傷害咗無論係學生或者老師對於即係校園入邊即係可以分享或者可以互相傾訴嗰個信任咯。 以你所掌握呢，其实而家各个大嘅办学团体对于嚟緊有团体发起罢课系持咩立场呢？又会唔会话对于教师有啲嘅指示或者对教师造成一啲压力呢？ 我就未充分掌握啦，即係我所知道就应该即係都唔系所有嘅办学团体都真系即係出咗细致或者出咗一啲指引啦。不过我都估计即係因为教育局就已经出咗佢嗰个说法啦，咁可能爆团体都会同教育局嗰、那个即系立场相距不远。 OK， 好，唔该晒张瑞辉啊，张瑞辉就系教协嘅理事嚟噶，大家对于呢个课题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嘅嘉宾系国际著名设计师近帝强。 依家唔系一生一专业噶啦。 每一个阶段你所学习你所经历的东西呢都成为你将来的营养和动力。 与 CEO 对话2019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52分，听众旁边有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是你好，是作为一个警察小孩的老师，我恳请警察不要再伤害他们自己的仔女和他们的同事的仔女。其实那政府做事做得太迟了，因为那些小孩不是盲也不是聋，自从2014年之后他们看了很多那些片，很多都不敢认自己是警察仔女，他们是很自卑，有一个学生甚至是自残，是很仇视他爸爸，我觉得对他是很不健康。我都尝试劝过他，他答应我不会再伤害自己，但他还是很生气他爸爸，但我这样对他不健康。除了是即是欺凌 是要防止，因为他们真的很无辜，但也都要social worker 啲心理生要主动去辅导呢班细路，因为佢哋唔会主动出声，佢哋系自卑啊，即系自觉自己点解我爸爸啲同事做啲咁嘅嘢，点解佢哋又有啲佢哋唔明，好矛盾啊吓，咁即系自觉自己系一个黑仔黑女啊吓，但佢哋就即系有时唔系同我虾佢哋，而佢哋自己抬唔起头做人，唔敢同我讲我爸爸系警察。 嗯，有冇转介俾啲专业人士去到帮呢个嘅个案啊？ 我冇渠道啊吓，因为我系补习社老师嚟嘅啫 吓， 但系我知咁嘅个案吓，咁我都尝试尽所能力劝学劝佢，佢应承我唔会再伤害自己身体，但系我知佢同爸爸关系始终系唔好啊吓，咁我对佢系长远心理系唔健康，我希望政府去主动去 reach out 去做呢啲警察嘅细路，唔使同我虾佢哋，根本自己抬唔起头做人。 好多谢冯女士嘅电话吓，我哋就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嘅主席郑宝君啊，郑宝君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你会预计到开学之后咧，咁学校里面出现有乜嘢嘅情绪问题可能会发生咧？ 嗯，如果你其实我估情绪可以分几个层面嚟睇啦，咁我谂本身开学会都系学生带嚟啲压力啦，咁而另外就我相信经过即系一个都几多风波嘅暑假啦，咁我相信。其實或多或少都會有，即我哋好難去一概而論話會有啲咩嘅情緒困擾嘅。咁因為每個人對情緒嗰個反應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咁我哋會同老師講，就係話我哋都盡量留意翻佢哋有冇一啲即同平時唔同嘅情況。咁如果有嘅話，睇有冇機會都可以傾下。到時 就 按翻佢哋個需要，俾翻啲支援佢哋。 係係，唔好意思，可能那個線路有少少問題啊，不如我等cut 一 cut 線先，再去連接過啦。因為見到咧，其實都有啲嘅青年團體啦，頭先引述過啦，都係喺呢段期間咧，都係做過一啲嘅收過唔同嘅個案400多宗噶。咁當中咧都講到話有一成咧係屬於高危嘅情緒困擾啦，係一啲少年人之中發現噶。咁呢個機構都講到話咧，呢啲嘅情緒可能會同社會事件牽連住啦，可能有啲係本身有情緒病或者已經係康復者，咁所以再出現一啲嘅激烈衝突咧，都會引起佢哋一啲嘅強烈嘅反應啊，甚至有啲部分咧係出現咗一啲自殺念頭噶。咁作為心理學家，又應該點樣去幫佢哋咧？鄭寶君喺翻度啊，鄭寶君。 系你好， 系你好。 可唔可以重复头先个问题啊？可能有少少听得唔清楚。 咁就都讲到有啲嘅机构咧，都系接收到唔少嘅情绪问题，嚟自少年人情绪问题嘅投诉啦，嘅一啲嘅求助啦。咁你觉得作为心理学家，你又点样去帮呢啲嘅学生咧？ 如果系讲，我谂我啱嚟理解啦，即系其实咪住唔同嘅事件，其实嗰个情绪困扰，其实个反应都真系好唔同嘅。咁我哋会有几个即系几个情况去睇啦。咁都先睇翻个严重程度。咁头先都好似约略听到，都担心话会有啲即系伤害自己嘅情况，系咪咁样嘅？ 系。 是 有个听众讲话吓，即系有个警员子女嘅个案，就系有伤害自己嘅征象吓。 啊，系咁都真系好令人担心嘅。我谂首先，如果我哋即系作为佢身边嘅人，第一件事就要都要冷静啦。咁如果系好危急嘅情况，睇下有冇办法都同佢去医院亦都正式求助啦。因为其实我谂我哋即系做任何个辅导或者即系情绪支援嘅首要条件，都首先要确保受助人嘅嗰、那个。 身心，即係個身體嗰個健康，那個安全啊，那個身心健康嗰樣嘢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好重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翻嘅信息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都睇翻即係嗰個即係個困擾嘅程度。咁我估我哋都相信有一啲人有即係。面對咁大嘅事件，大家嘅反應其實好唔同嘅。有啲人其實有能力咧，喺自己嘅壓力當中，慢慢逐啲好過嚟嘅。咁我哋都可能會俾少時間，或者即係都可能同佢睇翻自己有啲咩本身嘅技巧啦，本身即係內在嘅資源有啲乜嘢咧，即係佢本身可能即係有自己嗜好啊，自己嘅支援網絡啊，咁去協助自己慢慢度過呢啲咁樣真係有壓力嘅時間啦。 係 OK， 仲有分零鐘嘅時間，想問一下咧，其實開學之後啦，咁你會呼籲學校同埋家長去到點樣去到留意仔女學生嘅一啲情緒問題，乜嘢嘅情？情况之下，先至去揾呢个嘅心理学家嘅求助咧。 咁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学校同家长都会一齐，甚至社工咁样一齐都会去观察到，譬如同学仔、学生自己本身嘅。有冇啲咩轉變啦？譬如行為上，佢本身可能係啲好快樂嘅人，咁啊，即係可能會係好開朗嘅。突然之間，佢有啲明顯嘅轉變啊，情緒上可能變得退縮啊，容易喊啊，或者有啲憤怒嘅情況。咁呢啲情況，一啲明顯嘅轉變，我哋都要留意翻嘅。咁喺咩時候真係要求助咧？發覺即係當佢呢啲情緒嘅困擾咧，係影響緊佢日常生活，係話特別係學業啊、學習啊、人際關係啊、社交呢啲全部都受到影響嘅。即係呢啲受到影響，即係對生活造成明顯影響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建議其實去求助。咁求助系咪一定要去睇心理学家咧？其实唔一定嘅，咁可以揾家庭医生去倾下啦，揾辅导员啦，揾社工啦。咁如果都系觉得，都想再有啲进一步嘅治疗，咁其实都可以透过公营系统去转介心理学家嘅。 好，唔该晒郑宝君啊！郑宝君就系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嘅主席。咁啊，听一节嘅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建宇集团自傲控股。建全国际同埋标准资源控股股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164，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报1442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94美元，卖出1540。刚刚转了买入价1541.58美元，卖出价是1542.2美元。港汇指数107.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交通意外，清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龙尾咧相当之长啊，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过咗竹园道。另外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较早时咧近沥源村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阵，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上水那边，近住沥源村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美林村那边。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在将军澳电话机房，大老山隧道返沙田龙尾在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队虎山道游泳池。龙翔道西行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是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那段都是比较车多一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比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就是北大屿山公路欣澳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心有好报的道理。放心，我不是要讲一些会闷亲你们的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十间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发起罢课，亦都有些中学生可能都会罢课。有些讲法就话未成年的年轻人大规模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是被利用。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我不会随便讲话所有学生或者青年人都被人利用，但是他们掌握的资讯是不是完全真实呢？如果真的发放一些不正确信息，这些人自己就真的自己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四钱佩卿同林思维继续讲运动人士素食。素食系咪一定健康呢？ 其实素食都有啲陷阱嘅，因为好多素食咧个热量都系比较高啦，同埋糖分都比较高嘅。咁譬如薯片啦、果汁啦，譬如即食面啦、植物牛油啦，呢啲咧都系有机会嘅热量同埋糖分比较高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分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系仍然生效噶。而今晚嘅评论员咧就系黄元山啊。黄元山你好， 余光你好。 嗱，呢个修例嘅风波咧就系蔓延到而家咧，咁其实都社会上出现咗好多嘅撕裂啦、纷争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互相即系群组之间。互相攻擊的方法咧，就所謂網上起底啊，即係話咧就掌握咗一個人嘅一啲嘅資料，就可能咧喺網上面咧就整合翻出嚟，將佢嘅個人資料啦，包括佢嘅名啦、佢嘅可能佢嘅地址啊、電話啊、一啲嘅聯絡方法啊，或者佢嘅家人嘅資料咧，都係一次過咧整理起上嚟咧，就擺喺網上面。咁、那個做法咧就可能咧會令到呢個嘅涉事嘅人咧嚇、被起底嘅人咧，可能會遭受到一啲嘅滋擾啦，即係可能大家見到佢嘅電話就群起就打俾佢啦。 咁樣。咁以至到咧係呢啲嘅情況咧，都係喺修例嘅風波以嚟咧都出現嘅。咁唔單止咧係警員啦嚇，即係可能有啲警員咧喺一啲嘅示威嘅現場咧做過一啲嘅受爭議嘅行動之後咧，佢之後嘅資料咧會被起底啦。咁其實咧亦都有示威者一方啦，以至到咧唔同界別嘅人士咧，佢哋嘅資料咧都喺今次嘅社會紛爭裏面咧係被起底而擺上網咧，係造成滋擾。黃元生，你聽到呢啲嘅眾多嘅一啲咁樣嘅情況，你自己有咩感覺啊？ 第一就當然呢個係即係一個現象，就係你話齋社會撕裂。因為雖然話就話而家被起底嘅主要都似乎係警員嗰邊。 哦，這個係私隱專員公署收到嘅一啲個案啦嚇。咁實際上究竟網上面有幾多係幾多起底被起底嘅人 嘅比例？ 比例就再要調查啦。 係即係咁，另外就係即係比較高調嘅起底，就係所有高官嘅所有個人資料都。好似系又有系出晒嚟咁样啦，咁我嗰啲唔知系真定假啦，嗰啲系即系起咗底之后嗰啲数据系几有几真实，又当然唔知道啦吓。咁但系我谂呢个都反映咗即系整体而家即系。社會嗰個撕裂嘅風氣啦， 其實見到咧，即係譬如警察方面啦，咁因為頭先黃遠山都講到啦，其實私隱專員公署咧係由六月中咧至到係八月尾咧，就收到咧係700多宗嘅有關於咧係網上起底嘅一啲嘅個案嘅，咁當中咧就係今日私隱專員黃繼儀咧喺會見傳媒嘅時候都講到咧，大約70%咧係警員嘅資料咧被起底嘅，咁至於咧警方咧早前喺記者會都講到話，究竟起底嘅情況係點樣呢？有啲人咧就將披露咗警員嘅名啦、身份證號碼啦、生日日期啦、相啦，至於佢哋嘅譬如家人啊、佢哋嘅仔女嘅學校啊、班級啊，都有被公開嚇。咁、結果就係令到呢啲被起底嘅警員咧，受到唔同程度嘅滋擾啦、恐嚇啦，甚至有啲嘅涉及刑事成分添。咁而咧亦都係有啲譬如係一啲網上面都有見到啦，一啲示威者啦，以至到醫護人員咧，都有咧喺呢個嘅修例嘅政治風波之中咧，係有資料咧被起底嘅。咁而家咧就係私隱專員咧就係去到公布一啲嘅數字啦，咁就係話六月中至到八月尾咧，接獲同埋主動發現咗768宗係疑似係政府官員啦、社會知名人士啦、警務人員啦、市民同埋佢嘅家人啦、同埋示威者嘅個人資料咧，喺網上嘅討論區同埋即時通訊平台之中咧，被起底嘅個案噶。咁究竟情況係點咧？而私隱專員又採取咗咩嘅行動咧？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啦，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儀啊，黃繼儀你好， 你好， 係 余光。 你好，咁請你講講咧，就係修例嘅政治風波到而家咧，咁其實你哋收到從咩嘅途徑或者係咩方法去到接獲呢啲嘅起網上起底嘅個案咧？ 大部分咧，我哋收到嘅投訴嚟嘅係一啲嘅投訴，仲話講咧，即係佢哋係正式咧係向我哋投訴咧，因為佢哋嘅個人資料咧係被起底咁。咁呢683宗咧就係投訴嚟嘅。咁其他嗰啲咧就係一啲嘅查詢，即係咧佢打電話嚟問下我就點樣處理啊？到底呢啲係咩一回事啊？咁亦都係有啲嘅查詢啊、回答嚟嘅。咁亦都係有啲係我哋係主動咧去搜尋喺網喺啲網絡啊、啲討論區啊、或者係一啲嘅社交平台啊。咁我哋一睇到咧有啲咧係起底嘅個案咧，咁我哋就去跟進。咁呢啲嘅投訴或者係我哋主動去調查或者搜索到翻嚟嘅資料咧，唔係淨係警務人員嘅，其實咧有大約係30%到啦，係非警務人員嚟嘅。咁非警務人員之中咧，有好多都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其實咧有啲係官員啦，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普通市民。咁就警務人員咧係佔咗70%。到72%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咧就收到啊呢啲投訴之後咧，由六月到而家啦，咁我哋就總去信咗大約係338次咧，就要求8個涉事嘅網絡嘅社交平台同埋討論區咧，就要求咧係佢哋履行佢嘅法定嘅責任啦，同埋呢個企業嘅道德責任啦，係移除同埋咧係聯絡有關嘅網民咧，係停止上載。一啲係違法嘅一啲嘅貼文， 希望是可以遏止这个网络欺凌的行为的。咁我哋咧都係成立咗一個專責小隊啦，就主動去搜尋同埋巡查一啲違法嘅貼文嘅連結。咁我哋就要求咧係呢啲嘅平台咧係移除872條嘅連結。咁其中咧就大概係54%咧，即係474條嘅連結咧就已經被移除噶啦。 好啊，各位听众咧，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咁对于而家网上起底嘅情况，因为社会撕裂啦，而导致到各个群体嘅人士咧，都有被网上起底嘅情况，大家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阿黄继仪啊，咁都想请教下你咧，即系究竟你哋就话咧系去信38次，要求咧8个涉事嘅社交平台啊、讨论区啊，去到移除一啲不恰当嘅贴文啦、啊。所根据嘅法律理据系乜嘢啊？ 根据法律理据咧，就咧我哋喺个私隐条例里边咧，系除咗一啲嘅个人资料保障嘅原则之外咧，我哋有6条嘅原则，就系点样由呢个收集资料一路到去点样可以去储存啦，同埋使用呢啲资料之外咧，我哋仲系有啲系刑事嘅罪行嘅。咁喺2012年嘅时候咧，当我哋修改呢条条例嘅时候咧，就加咗1条嘅刑事罪行。呢条刑事嘅罪行咧，就系披露未经同意取得个人嘅资料啦。咁呢個咧係一個罪行啦，咁最高刑罰咧係罰款100萬，同埋監禁5年嘅。咁嗰個情況咧就係第一就係係冇未經同意啦，攞到啲個人資料咧，係去令到咧嗰個當事人咧係受到呢個精神嘅傷害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就覺得咧係今次咧係一個係大規模同埋有惡意嘅。是有呢個刑事嘅情況出現咧，咁我哋咧就用呢條第64条嘅條例咧，就去進行一個調查。我哋發覺係有呢個表面嘅證供之後咧，我哋將呢啲案件咧就移交去咧執法機構呢邊咧進行呢個刑事嘅調查。咁我哋移交咗去警方嗰度噶啦。咁我哋今次就唔係第一次用呢個條例嘅。其實咧，自從2012年開始咧，我哋曾經咧係試過係13宗嘅案件咧，係移交去警方裏邊咧係作呢個調查嘅。不過少為人知嘅咧就係咧，因為我哋都從未曾成功檢控過這個用呢條條例去檢控，所以就比較少人知咧。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有用，不過一定要係非常之嚴格，因為這個呢個咧同嗰啲違反個人資料嘅原則咧、保障原則咧係唔同，呢個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 系黄继仪啊，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再讲下咧，有几多宗嘅个案咧系转介俾警方啦？咁而咧系用咩嘅准则咧嚟决定呢啲个案咧系转介俾警方咧？因为其实另外有啲嘅做法，譬如系将一啲违反原则嘅一啲使用者咧发出执行通知啦。咁点解今次呢啲嘅情况就唔系发出执行通知，而系将呢啲嘅个案转介俾警方？ 因為咧嗰啲違反嗰啲個人資料保障嘅原則咧，我哋就有一個嘅附件咧喺法例裏邊咧，係規定咧，譬如咧我哋係用或者係濫用呢個個人資料，披露咗啲個人資料係冇得到當事人嘅同意咧，咁呢啲都係原則性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就係跟呢個法例嘅規定咧，就俾一個執行通知，咁希望咧佢就係從善如流改正翻佢嘅做法。咁如果佢唔跟我哋嘅執行通知去做咧，咁我哋先至會進行呢個檢控。咁但係呢啲咧比較係輕微啲嘅一啲嘅違規。但係今次呢個咧就係屬於一個大規模肆意攻擊啊，又有煽動啊，又有恐嚇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吻合咗我哋喺新訂嗰條嘅法例裏面咧，第64条咧就係有刑事嘅成分出現嘅話咧，咁我哋咧就一定係要。是進行這個首先我們要將看看這個證據是足不足夠，有沒有表面的足夠， 同埋咧係如果係違法嘅話咧，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啦，就係、是如果你有啲係尤其是係恐嚇啊、肆意攻擊呢啲咧，係一定係唔公平同埋唔合法嘅啦。咁樣就冇乜嘢人咧係會為咗一啲唔公平或者唔合法嘅咧會俾同意你嘅。咁所以咧咁好明顯咧，嗰啲受害人咧擔驚受怕、恐懼啊、焦慮啊，咁呢啲都係心理嘅傷害。咁如果我哋呢兩個主要嘅刑事嘅因素咧都係存在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可以咧係啟動呢條第64条嘅刑事呢個條例咧，就係轉介俾警方嘅啦。我哋總共係轉介咗608个嘅係俾警方。 即係黃生，你意思係咁耐以嚟，由2012年到而家啊，即係都未見過有一啲 case 咧係合乎呢個刑事檢控嘅準則去啟動呢64条。咁今次咧？就係、是、即係破天荒，你發覺係即係符合呢、這個即係刑事檢控嘅準則，係咪咁意思？ 唔係，我哋咧就喺2012年到而家咧，到6月之前咧，我哋係曾經係轉介過13件嘅個案，但係咧因為咧佢當時咧可能咧就嗰啲證據嘅問題啊，或者喺刑事搜證方面咧係未曾係足夠啦，所以就冇提出過檢控啫。我哋係轉介過，我哋係用過呢個條例嘅。嗱、今次咧。因為呢個係好明顯咧，但以前啲案件咧好多時咧都係冇咁明顯嘅嗰啲刑事成分，但今次咧就係好明顯咧係有煽動啊、有恐嚇啊、有呢啲咁嘅刑事成分咧，同埋咧嗰個投訴人咧係表明咧係佢係有呢、這個心理上嘅一個損害。咁啊喺呢兩個嘅條件都符合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我頭先講嘅係大規模啦，所以我哋就轉介咗，我哋收到嘅投訴都係超過600个嘅個案啦。咁所以我哋咧將呢啲係證據係比較充分嘅案件咧，係608件咧，係交咗俾警方嚟繼續係呢個調查。同時咧，我都知道咧，警方已經開始咗咧，係喺一啲嘅案件裏邊咧，開始咗係做啲拘捕嘅行動啦。 點樣可以即係表面上睇咧？即係市民會唔會有個感覺就係話，因為學你話齋，而家有70%嘅case 即係投訴俾你哋嘅 case 都係牽涉到警方或者家屬嘅。咁而你發覺當中有600个 case 咧。咁都系转介翻俾警方去调查嘅，咁样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就是、合乎嗰、那个现有规例嘅做法，但系嗰个观感上会唔会大家都系话喂，即、就、系、是、警方投诉，咁你又俾翻警方去调查，咁 咁啊观感上边咧就其实咧就咁啱咧就同呢个事实咧系有啲吻合嘅地方。 嗯， 其实咧就唔系因为特别系因为个涉及警队嘅。我今日喺簡報會裏面咧，都舉咗幾個例子裏面咧，係展示到咧係有啲嘅普通嘅市民啦，包括係示威者啦，因為佢喺嗰個投訴嘅表格裏面咧都有講佢自己係示威者，或者咧係有啲係關於係唔同政見嗰啲啦，咁我哋講緊係又有黃啊，又有藍啊，咁樣都有嘅。咁有啲係一啲嘅老師啊、小朋友啊、學生啊。醫護人員啊，地鐵嘅職員啊，咁呢啲我哋都見到都唔係警務人員嘅，不過咧為數咧就啱啱差唔多係73:比，70%咧就係警務人員，另外嗰30%咧就非警務人員嘅，咁、那個觀感咧就咁啱啊，同個事實咧係有啲關係嘅啫。 嗯，其实呢王介儀都睇返呢私隱條例嘅64条呢，咁当中係有讲及呢，如果係任何人呢未经到呢个嘅资料使用者嘅同意而攞到佢使用者嘅一啲嘅资料呢去到披露啦，咁而呢係会导致当事人呢就係、是、有金钱嘅损失或者心理伤害呢，就係、是、呢触犯咗呢个嘅私隱條例啦。咁但係就冇头先你讲到话即係所谓大規模啊肆意嘅攻击啊煽动啊咁样噶，咁其实咩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启动呢个方法去俾？ 因为大规模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呢个咧系嗰个数字上边咧系非常之庞大啦，我哋可以话今次咧系都系好少见嘅，有超过600件嘅案件嘅投诉。咁另外咧就系、是、咧，虽然嗰、那个条例里边咧系冇写明系有呢个规模嘅情况咧，但系我睇到嗰、那个。 事實上咧，嗰、那個刑事嘅個因素咧，係第一就係嗰個同意咧，就肯定係唔會有俾啦。第二咧就係咧，嗰、那個精神嘅傷害咧，亦都肯定係會有噶啦。咁我哋喺呢個情況裏邊咧，亦都係涉及一個即係、就是、公眾好關注嘅一個情況，就唔係淨係啲警員嘅，我哋都話咧係任何背景、任何嘅身份嘅人士咧，佢哋都係一視同仁去處理。咁我哋係用呢個情況去做嘅時候咧，如果係一視同仁嘅時候咧，就於是咧，我哋要睇每一件個案。如果發覺係吻合我哋嗰個法例嘅要求嘅刑事因素嘅咧，我哋都係一概都係統一處理。於是咧就會有咁大嘅數字出嚟。 好啦，黃繼儀又想問一下咧，關於一啲權責嘅問題啦。因為咧條例裡面講到咧話咧係未經資料使用者嘅同意咧，去到咧就係攞一啲嘅使用者嘅某資料、當事人嘅任何個人資料啦。咁變咗咧，究竟今次呢啲嘅網上起底嘅事件裏面，究竟所謂條例所講嘅資料使用者係嗰個起人底嘅網民啦，還是嗰個嘅社交平台或者係通訊軟件咧？ 嗱，兩個都有可能性嘅嚇。喺呢個咩叫資料使用者咧？喺個條例裏邊咧，咁第一種情況咧就係嗰啲個人資料咧，就喺一啲嘅公共領域裏邊咧攞到嘅。例如啊，喺一啲嘅填土廳啊、公司註冊處啊，甚至乎係學校嘅網站啊、或者係呢個運輸處啊咁咯。喺呢啲公共領域裏邊咧，係攞到嘅資料。咁咧就係我哋都係喺第一個情況裏面咧，我哋就會係睇下呢啲嘅資料使用者咧，會唔會係俾一個係同意呢個 consent 俾佢用呢啲資料咧？咁我都話頭先都講話，如果你所有都係違法嘅，有恐嚇性嘅，咁我諗咧係冇乜可能咧係會有俾呢個同意去做，將呢啲資料去用呢個目的用呢個目的去披露呢啲咁嘅資料。另外一個情況咧，就喺啲社交平台或者喺啲討論嘅群組啊、討論區裏邊咧，咁大家都可能咧就會上載一啲嘅資料啊。如果係一個社交平台佢上載咗啲資料嘅話咧，咁咧嗰個上載咗嘅資料嗰個 Facebook 平台咧，就係一個資料使用者，同埋咧如果係譬如舉個例就係，如果一個男仔就收集咗同埋使用咗一個女仔嘅個人資料。佢將一幅咧載有佢哋兩個人嘅相上載到喺一個平台，一個社交平台。咁嗰個社交平台同埋嗰個男人咧，就係、是、嗰個女人，嗰、那個女人咧就係、是、個人資料嘅嘅使用者啦。仲有講嗰個女人就是個人嗰、那個資料當事人啦。但係個平台同埋個男人咧，因為佢用嗰個女人嘅個人資料咧，而係冇得到呢個女人嘅同意咧，咁咧亦都係違規嘅。 即係兩者無論係起人底嗰個人同埋咧，就係、是、網上平台都係資料使用者，都有機會咧就負上責任，係咪？ 冇錯。 咁所以你今次譬如話喺見到呢啲起底事件之後，叫去信一啲嘅平台去到要求刪除啲連結貼文啦。咁但同時亦都有冇去到聯絡呢啲嘅起底人士咧？ 有，冇錯。但係我哋係做分頭去做嘅。第一個咧就係叫啲平台就移除咗呢啲嘅違法嘅貼文。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叫嗰啲平台咧，話俾嗰啲係上載呢啲嘅個人資料嘅資料使用者，即係一個人嚟嘅，就叫佢咧第一移除，然後咧就係唔好繼續上載呢啲咁嘅貼文。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而家係喺法例裏邊咧嘅權限。頭先你講得好啱啦，就係、是、可以做到嘅地方。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係要去進行深入。進一步嘅刑事調查咧，咁當然警方或者係執法機構咧，係有佢自己嘅調查嘅方式咧，去揾到邊一個係 真實嘅。好，唔該曬黃繼儀啊，黃繼儀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嚟嘅，電話18723111。 否則今日將會係英國民主黑暗嘅一日，英鎊匯價受到消息拖累，對美元下挫1%。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7點熱帶風暴楊柳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610公里，即是在北緯 16.8 度、東經 114.9 度附近，要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中部，移向海南島南部一帶，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洋钮今日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普遍增强，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的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对消散。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车多，龙尾泽安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意外亦都系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龙尾近沙田马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九龙去翻港岛车龙排到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咁而家龙尾去到近观塘绕道观塘码头对开。在路面方面，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油塘方向咧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桥面。而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车多，龙尾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号，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嘅評論員係黃元山啦，黃元山你好。嗱，又要講翻呢個修例風波嘅問題啦。究竟而家嗰個嘅局面，大家點樣去理解呢？而有冇需要用上乜嘢嘅特別嘅法例或者方法去到處理呢？嗱，因為尋日咧就係有報章嘅專欄文章就講到話，有消息話啦，港府咧就係研判咧，認為可以透過現行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嚟到進行緊急立法，咁喺呢個嘅法例動用之下咧，咁其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可以訂立呢一啲嘅規例啊，咁佢訂立一啲嘅佢哋認為咧係合乎公眾利益嘅規例，咁包括咧就係管制啦，或者壓制一啲嘅刊物或者通訊啦，咁仲有咧就係將一啲嘅人士逮捕、羈留、驅逐、遞解出境啦，又對於咧係海路啦、陸路嘅一啲移动有管制啦，又或者系对于进出口啊，有啲嘅管制啦，同埋咧对于财产咧都 可以有管制没收处置嘅。咁咧呢个嘅呢个嘅做法咧，咁就系由一个嘅报章嘅专栏文章咧所讲起，咁就引起咗咧社会上面好多嘅讨论啦。究竟政府系咪真系谂紧要做呢个紧急法嘅启动咧？咁寻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喺行政会议之前咧，都俾记者问到呢个问题。咁佢嘅答法系咧就系、是、冇当面否认嘅，咁就讲话啦。所有香港嘅法律，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法治嘅手段嚟到止暴制乱咧，特区政府都有责任去睇睇。咁於是咧就更加引起大家去到討論啦。啊，就究竟有責任去睇睇呢個法律係咪可以用啦？咁係咪話代表住特區政府而家係考慮緊咧？咁而如果真係動用呢條緊急法的話，又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咧？黃遠山你自己點睇啊？即係有冇話即係覺得而家動用嘅機會大唔大咧？又覺得動用的話個影響嚇、對於各界嘅影響又會係點咧？ 咁係咯，似乎考慮緊因為學你話齋，佢都係特首自己冇否認過啦，亦都係有親政府嘅報紙，亦都有似乎係引用即係引述過啦。咁所以大家對於即係政府係咪睇緊呢樣嘢係即係都比較留意啦。咁因此即係政府除咗睇呢樣嘢之外，就都有人即係講過話，即係基本法嘅其他第十四條、第十八條啊之類嘅嘢。咁即係似乎大家都係政府乜都有。諗過下而即係諗一啲係喺即係用阿林鄭嘅講法，就止暴制亂底下最即係比較冇咁差嘅選擇啦。我諗係嚇咁如果咁睇呢條法例，當然就係學你話齋嗰個權力係即係會係非常之大，但係亦都佢似乎唔需要係一次過就做曬所有嘢啦，即係有不同嘅。條文咁即係由即係又逐步去點樣去攞啲咩權咁樣啦，咁樣對於商界嚟講，我相信一定係唔係一個好消息啦，係嘛？對經濟一定唔會係一個好消息，因為香港嘅經濟就係建基於一個即係私人財產啦，即係 private property 啦。咁如果呢個條例係牽涉到係對財產，第 F 啊嘛 ，EF 咁样系都 系啦 吓，就可以作出调配管制同埋没收处置嘅话，咁我谂即系自然对嗰个所谓，即系如果佢真系动用呢条条例，如果佢真系对于嗰个所谓 F 嗰段系有相关嘅条例，咁自然会对我哋嗰个所谓自由经济嘅机制，其中一个就系所谓即系 private property right， 即系拥有权系有一个不良嘅影响啦吓。咁至於其他人流、物流、資金流嘅管制，當然係亦都係有不同程度嘅嚇。咁當然係一個作為一個細小經濟型開放體如果你係對財產、對於人流、物流、資金流嘅不同管制有不同嘅力度咁自然對個影響係會不能忽視啦。 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各位聽眾聽緊嘅朋友，如果覺得嚇覺得政府會動用緊急法嘅機會又大唔大咧？咁而如果真係動用緊急法的話，對於各界嘅影響，大家又有啲咩嘅評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有法律界人士，有大律師公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布永琪啊。布永琪你好， 系你好主持， 系想问一下你咧，就系、是、呢个紧急法咧，咁如果系动用的话咧，而家其实都法律界有啲嘅争议，有啲嘅讨论就系话可能会引起一啲嘅司法挑战啊，你自己同唔同意咧？ 我都系觉得咧呢、這个政府而家嘅講法話有可能會引用呢個緊急法咧，係好有問題咯。其實都係我自己都覺得有啲荒謬添啦。咁首先就話，即係翻去最起點咧。如果我哋睇翻基本法啦，咁同埋睇嗰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啦，咁包括就同埋我哋嘅自己嘅人權法啦，呢啲都係我哋嘅憲法文件，其實都有解釋到咧喺咩時候咧，當局係可以採取一啲處理緊急狀態嘅措施嘅。咁我就會覺得好明顯，而家我哋現有嘅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即係第241章咧，係同而家嘅基本法同埋人權嘅規定咧係有相違背。咁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話，根本呢個條例本身咧係唔係合憲咯？ 咁如果係違憲嘅話，根本政府亦都冇權去引用呢個條例去作出任何規例或者去做嘅措施。 嗯，你認為可能所謂違憲嘅地方會係邊度呢？嚇？ 其實人權公約裏面咧，係對於喺咩情況底下可以去製造處理緊急狀態嘅措施咧，係有好嚴格嘅規定嘅。咁有關嘅公約咧，其實都有講到咧，喺危及國本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可以採取呢啲好特殊嘅措施。佢講嘅危及國本，即係佢英文嘅講法就係話，即係一個狀態係 threatens the life of the nation。咁而係講到一個地方嘅存亡嘅情況咯。咁但係而家嘅緊急法啦，嗰、那個條文裏面咧，就嗰、那個門檻就好低。咁就講到就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果佢哋認為咧有緊急情況，而呢個緊急情況係或者危害公安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就已經係足夠。咁好明顯呢個門檻就唔可以達到喺國際人權法標準嘅標準咯。 咁邊個去解釋嗰個所謂違及國本？即係如果係即係同你話齋咁，特首加行政會議。咁就覺得係違及國本，都 pass 咗兩個門檻都 pass 咗。頭先你話一個低啲，一個高啲嘅門檻。咁而家241嗰就低啲啦。咁人權公約嗰個高啲啦個門檻。咁但係佢如果真係覺得自己係 pass 咗兩個門檻都 pass 咗，咁邊個定嘅咧？其實呢樣嘢。 咁當然就話首先咧，如果佢睇個條例咧，佢根本唔需要講到去危及國本嗰個情況添，即係佢就係講到嗰、那個係咪有危及危害公安呢個情況就已經足夠，咁呢個已經係本身係違反咗啦。咁當然就話，如果係佢都夾硬要去用呢一個條例去引用呢個條例去制定一啲緊急情況規則嘅話，咁終於即係都係會。是需要由法庭 去处理这个的争拗咯。 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話有司法挑戰的話，咁真係啟動呢個嘅緊急法而又遇上司法挑戰的話，其實行政機關仍然係可以行使一段時間，因為即係司法覆核都一段時間啦。即係咪行政機關都仲可以即係引用呢條條例一段時間先呢？ 咁亦都要睇下到時法庭係會唔會係發出任何禁制令，係要求政府當局係唔好實施有關嘅規定住咯。 好啦，講返呢條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嘅本身啦，好嘛？咁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呢條條例講到話，如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咧屬於緊急情況或者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咧，可以訂立咧一啲規例嘅。咁你認為緊急情況同埋危害公安又點樣定義法呢？ 正如我所講咧，其實喺國際人權喺國際人權嘅文獻咧，其實都係有講到咧，就係話係一個非常特殊嘅情況，就係、是、話一個如果係國家就講一個國家啦，一個地區就係嘅佢哋嘅存亡係受到威脅嘅情況底下，先至算係可以trigger 到引用有關嘅法例咯。咁而其實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以前已經係批評過而家我哋現有嘅緊急法，就係話佢係根本係唔符合ICCPR 嘅。咁有關嘅文獻咧，亦都係有講到咧，就話如果只係講一般嘅暴動啊，或者係內亂啊 ，internal disturbance 呢啲，其實都唔可以符合危及國本呢一啲情況咯。 咁至於咧，有啲人形容咧呢個嘅緊急法嘅權力咧，俾到特首同行政會議行政會議個權力係無限大啊，因為話咧係佢有權可以對一啲嘅刊物啦、通訊作出管制啦，可以咧就係遞解人離境啦，可以對進出口管制啦，對財產咧作出一個管制沒收啦，甚至咧 是可以透過一些的規例去到修訂任何成文法則，暫停實施任何成文法則，以及應用一些的任何不論是否經修改的成文法則，即是說會不會是一個凌駕其他法律的地位？你認為這條條例是不是真的所謂權力無限大呢？ 如果根據人權法咧，都有講到咧，就話喺呢一啲咁嘅情況底下咧，佢係可以係去採取一啲係即係減免人權法案嘅一啲嘅措施嘅。咁其實喺人權法底下都有一連串嘅rights 啦嘅權利啦。咁有啲咧就叫做non-derogable。有啲咧就係、可以咁佢嗰度人權法都有講到明咧，就話有啲譬如係相關到好似right to life 啊生存嘅權利啊係唔可以施以酷刑或者人道處理而得到未經同意嘅呢一啲嘅權利啊唔可以做充當奴隸或勞工呢啲權利咧，呢啲咧係即係唔可以係就算喺有緊急狀態嘅時候咧，都係唔可以減免嘅。咁但係至於其他嘅一般嘅權利咧，包括可能一般嘅有關言論自由啊呢一啲嘅權利係喺。如果嗰個有呢個法例嘅時候咧，係有權有啲措施咧，係可以係影響到呢一啲嘅權利咯。 咁即係譬如舉個例子，頭先講，如果喺法庭假設佢冇出過禁制令，又或者 JR 用人權法去打就輸咗，咁真係呢、這個緊急法就落成咗，咁裏邊有啲所謂對財產嘅沒收啊呢啲，咁係咪都會因此而可以做到嘅咧？ 咁亦都要睇翻佢當政府係去立定呢啲規定嘅時候，佢實在嘅條文會係點樣樣寫去到個程度係點樣樣啦。咁我諗亦都好難咁好空泛咁講就係話一定係做得到，因為我諗法庭都會有一個好謹慎嘅審視去究竟睇下呢一啲嘅措施係唔係符合人權法咯。 有泛民議員咧就回應咧，就認為如果真係動用呢個緊急法的話咧，就等於戒嚴啦，就等於咧就係自由集會嘅權利咧都已經失去啦。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啦？ 呢個條例如果佢係合憲嘅話咧，係可以俾到政府係有呢個權力係去規範集會集會自由啊，有規範一啲刊物嘅刊登啊之類。咁所以如果係呢個條例合憲，佢係有咁樣嘅權力去做咯。咁但係最終於即係其實政府佢想針對邊一方面嘅行為咧，咁而家都佢都冇人出嚟解釋過啦。 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各位聽眾聽緊嘅話咧，如果對於呢個緊急法有咩嘅諗法咧，或者對於認為緊急法動用嘅機會大唔大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嚇。咁啊，報永琪啊，都想繼續請教你咧。咁啊，最近有啲嘅法律界人士講咧，其實引用呢個緊急法咧，就唔一定要話全港嘅，可以淨係用喺一啲處理一啲特定嘅區域。譬如話機場啊、港鐵啊，咁呢啲近期都出現過衝突嘅地點，所以咧就認為咧對市民嘅影響唔大。你認為係點咧？ 我諗講呢個咁嘅講法嘅前提就係話，如果係只係對於相對一啲特定嘅行為或者地方出現嘅情況，咁即係就會翻返去個原本嘅問題，咁係唔係需要去引用呢一個緊急法咧？咁如果呢個大前提都唔成立，咁我就睇唔到話即係點解之後所特定針對一啲地方或者人士做嘅嘢係就等於唔違反人權或者唔影響個法治咯。 有啲法律界人士都話用緊急法咧好過戒嚴，或者好過用基本法第14条、18条去到處理而家香港嘅紛爭啦。你同唔同意啊？ 我唔会同意啊，因为其实所做出嚟嘅伤害都系一样会系咁大嘅。因为如果首先，如果假设嗰、那个法例本身系违宪，咁要夹硬要引用，已经系唔啱啦。咁令到嗰、那个市民即系令到其实根本成个社会嗰个冲突系更加大啦。咁而即係所做嘅嗰個實際效果係同其他你頭先所講嘅戒嚴啊之類係其實我唔覺得係有啲咩分別囉。咁根本如果呢、這個真係要引用到去緊急狀態條例嘅話，就其實對成個法治影響都係好大。 不如講下個條例嘅背景啦。咁呢條條例咧就係成立於1922年嘅。咁當年嘅港英政府咧就係為咗應對海員大罷工咧而去到制定嘅。咁之後咧就係有引用過一次嘅，就係1967年嘅時候咧，港英政府咧就引用呢條條例咧嚟到處理六七暴動。當中咧就係有啲嘅文獻都去記載翻啦。咁當年咧就係用呢條條例咧嚟到禁止遊行集會啦、示威抗議啦、禁止非法廣播啦、張貼一啲嘅煽动性传单啦，同埋授权警方咧可以进入屋宇搜查同埋拘捕可疑人物等等嘅。鲍永琪啊，你觉得嗱今时今日再睇翻呢个嘅紧急法，其实系咪适合现今嘅社会咧？ 其实嗰、那個條例係正如你所講啊，1922年定立。咁其實除咗你頭先所講喺六七暴動嘅時候用過，根本都真係都冇喺香港用過。咁而喺即係今時今日應該嗰個趨勢就係會更加應該係認同公民嘅權利，集會表達自由嘅權利。咁我諗如果係而家係去用採取呢個條文去做一啲限制，係一個大倒退咯。 可唔可以再請教頭先都有問到嘅就係、是、因為用即係、就是、特首似乎嘅講法就係話因為用香港法治嘅手段，包括我們的法律，這一定係依法辦事咁樣。咁所以同埋佢話咩？所以香港嘅法律能夠提供一個法治嘅手段嚟夠止暴制亂咧，咁就要去睇一睇嘅。咁似乎佢講到就係話用咗香港法律，咁啊總好比用動用呢個基本法十八條，由人大常委頒布緊急令，全國法律香港實行，即係就會好啲咁樣。咁你即係兩害取其輕嘅一個咁嘅講法。咁你始終都係認為其實都係同樣一樣咁大害嘅。 好，首先佢講行政長官所講到話用法治手段，咁呢個 term 即係都本身都自相矛盾啦。法治唔係一個手段嚟啦，即係如果即係嗰個講法係話其實想用一啲法例去處理啲問題，咁呢個係用法作為一個手段，係呢個係依法辦事就唔係法治啦。咁但係最終於嗰個問題就係話，究竟而家香港嘅情況係唔係就係去到一個叫做緊急狀態，係即係以一個國際標準、人權標準所講嘅緊急狀態咧？咁我諗大家都即係會有一個好清晰嘅睇法啦。 OK， 好，唔該曬鲍永琪啊。鲍永琪咧就係大律師公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我哋電話係1872311，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咧就我哋都轉頭咧就會聽大家嘅電話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阿黃遠山啊，其實剛才聽完鲍永琪法律界人士所講咧，即係咁都覺得咧，喺當中有啲條文咧，都懷疑係同即係一啲人權法啊，去有相抵觸嘅時候，亦都係一個好古老嘅法例啦。咁其實你認為即係特區政府呢個情況之下，係咪真係應該要去到動用呢個嘅緊急法咧？ 我諗呢、這個即係要睇翻特首佢哋特區政府要點樣睇而家頭先嗰個大律師。我報大律師講嗰、那個standard 個 threshold 就係話所謂即係會唔會危害嗰個所謂整個地方嘅安全啊，係嘛？即係嗰個成個制度嘅而唔係話即係 如果用引用緊急法就係公安嘅即係公安嘅標準啦，即係或者叫咁另外咧，如果更加高嘅標準係咪即係如果唔引用呢個法律就會危害到成個特區嘅安穩咧，或者嗰個立？即係我諗呢個係嗰、那個要判斷咯嚇。 係啊，咁頭先都講到啦，咁其實呢個緊急法咧係曾經喺1967年咧處理六七暴動嘅時候咧係動用過一次嘅。咁、因為當時根據當時嘅一啲記載啦，咁就係話當時用嚟咧係做咩咧？就係、禁止遊行集會啦、示威抗議啦等等。咁更加有一個其中廣為人討論嘅規定咧，就係、是。三個人以上的聚集咧，亦都可以被控咧係非法集會嘅。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影響可以話好深遠嘅。咁究竟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呢個嘅緊急法嚟處理香港情況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项活动上致辞，她说通过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特区取得让人骄傲的成就，面对目前暴力升级、激进示威者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必须坚定信心，担当一国两制的捍卫者，以法治止暴制乱。盡快讓香港的社會回復平靜，又說相信香港社會中無名英雄非常多。林鄭月娥早上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展覽，事前並沒有通知傳媒。新聞處下午發稿，林鄭月娥致辭時說，國家在不同範疇取得輝煌成就，地位舉足輕重，有目共睹，讓人驕傲。出席活動的包括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職工盟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譴責國泰製造白色恐怖，有幾百人出席。反修例運動以來，國泰先後解雇多名機師及員工，其中早前被解雇的港龍航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說自己是被無理解雇，但對自己的行為並沒有後悔，強調需要捍衛香港言論自由。国泰航空企业事务董事唐伟邦表示，公司一向的政策是不会就个别个案的处理详情作出回应，强调无论员工是否工会会员都会一视同仁。他又说，本月初中国民航局发布一项安全和保安指令，而国泰航空必须完全遵从。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不论对国泰以至香港社会都是非常重大和严峻的挑战。公司衷心希望盡快妥善解決紛爭，讓社會重回正軌。警方證實在過去的週末再拘捕26人，包括城大學生會一名編委會成員，由6月反修例示威活動到現在已經拘捕900人。另外有報導指，有被送到新屋嶺扣留中心的被捕人士被扭斷手。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表示，有留意有關的報導，但未能配對被捕人士的身份。他又說，警方是可以使用恰當的武力，直至成功扣上手扣為止。如果被捕人不合作，警員就要使用更大的力量。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儀表示，近期侵犯個人私隱，網絡起底的情況越趨嚴重，由6月到現在共接獲680多宗投訴，當中大約70%涉及警員及其家人，其中大約600宗已經轉介警方跟進。黃繼儀強調，不論當事人是什麼政治背景，私隱專員公署都會一視同仁處理，公署亦都不會隨意向執法機構披露事主的個人資料。對於私隱專員公署被指是無牙老虎，黃繼儀承認公署在工作上有掣肘，認為公署需要補牙，增加執行權，參與檢控和罰款的權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狂風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風勢逐漸增強，海有湧浪，展望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进七咸道北的意外。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芜湖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而家清了场的了，龙尾就有待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依然都是几繁忙的，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的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不过反方向西隧出九龙是多车的，因为较早时近住隧道口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依然都是比较车多繁忙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吃了药的话记得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示威期间港铁有些安排，听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点讲。 因应公众活动，关闭部分的车站，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 立法会员尹兆坚， 点解会觉得市民去那个集会过程中，他要停了部车先？似乎是有个政治动机，是不俾人去，配合了警方布袋战术的做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ICO 虚拟币系咪咁好？跌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自由风，依家就讲紧咧，就系究竟政府会唔会系动用呢个紧急法去处理而家香港关于反修例嘅运动咧？咁就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回答记者嘅问题嘅时候咧就话，所有规例咧就系特区政府都有责任去睇下啦。咁咧头先黄元山你都讲到话，即系商界都可能会有啲关注啦。咁但系睇翻咧，寻日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都被问到话，如果真系实施紧急法啦，会唔会影响香港贸易地位呢？咁邱腾华讲法就话睇唔到啲乜嘢，就相信咧从贸易角度咧，如果冇和平嘅环，冇稳定和平嘅环境咧，任何经济活动咧都一定受到负面嘅影响。咁而详细啲讲咧就系话，即系任何能够按照一国两制、香港法律同埋咧特区政府同埋市民都共同意愿嘅方法咧，可以做到咧，都会思考呢啲嘅问题咁样。咁睇嚟邱腾华系咪想即系都向商界啊，即系发呢个定心丸咧？即究竟緊急法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嘅貿易地位呢？ 咁我諗即係嗰個影響就一定係睇本身嗰個緊急法究竟引用之後嗰個 scope 同埋嗰個 degree 嘅，因為你嗰、那個 範圍啦、 範圍 程度啦， 同埋個程度係嘛？因為佢你話如果去到最全部嘅範圍，去到最嚴厲嘅程度，即係咁，我諗當然就又唔同啦。但係如果我諗主要就係要睇翻而佢個講法，我似乎睇嚟佢都係認為我而家係 都會受影響噶啦，即係而家都不和平，即係都會有影響啦，係嘛？即係從商界嘅角度啊，而家一個社會比較動盪嘅形勢都有影響，咁啊，會唔會引用香港嘅法例？佢哋比較我諗比較重點就係、是、即係相對於頭先講，如果兩害取其輕嘅話，相對於其他即係如果要用引用基本法十八條咁啊，會唔會個傷害更大咧？咁樣咁似乎係一個咁嘅。比較性之後的一個咁嘅判斷咧，我諗即係如果即係我睇阿邱騰華嘅講法就係、 是，因為佢講到話即係如果冇穩定和平嘅環境，任何經濟活動都一定受到負面影響。睇嚟政府係咪將呢個和平穩定嘅環境嘅比重係高於即係稱得高於實施緊急法所帶嚟嘅負面影響呢？ 就要具體睇下佢點稱啦，真係你頭先講咧，我覺得真係要睇下嗰個緊急法實施咗之後嗰個範圍同埋嗰個深度啊。如果係大範圍同埋係程度係比較激烈嘅，當然係會有不同影響啦。 好，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咧，究竟大家覺得應唔應該用緊急法咧？咁又會帶嚟啲咩嘅影響咧？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太喺度，陳太你好。 我係陳太啊。 係你好。 我話俾你聽，我今年65歲啊。六七年嘅暴動咧，我係一個13歲嘅小女孩，我係經歷過嘅。喺我屋企門口發生嘅好多嘢都，我係住北角嘅。而家突然間有人吹風，引入一條90年前成立，而52年前在執行一個嘅一次嘅法例，喺殖民地政府年代設立嘅法例出嚟，去處理而家現今嘅問題。我想問下特首咧，係咪已經無計可施，要揾人咁樣吹風化？仲有，我哋回歸咗20多年，一直以來將殖民地年代嘅盡量抹得走嘅就抹走嚇，呢個係佢哋對國家嘅尊重嚇，佢哋要抹走曬所有殖民地年代嘅嘢。而家竟然引用翻殖民地年代一個舊法例嚟去對付而家嘅市民，當年就係因為67年嘅暴動，令到英國政府醒覺起上嚟，我哋香港。先有隨後的30年的蓬勃發展，先令到我們今次的回歸是可以有50年不變的。叫我們的特首麻煩好地回顧歷史，反思回所有一切，面對現實，做他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他自己覺得他自己沒有錯不下台，那麻煩叫他呢考慮旁邊有什麼人是做得不好，給不到一個好意見的人呢就踢走他啦。如果不是接下來的政府怎麼運作啊，你只是永遠將這責任推在我們的星斗市民身上，你們拿著至高無上的領戰的， 陳太你 我們無辜的小市民。 陳太你說即當年六七暴動你是一個比較年紀小，或者你自己 其實林鄭都是大我2年，她自己幸福，她自己讀名校，喂，我那時候連書都沒得讀的，但你那場暴動是有炸彈，我每天出街，甚至乎我爸爸的鋪頭每日突然間話有炸彈，我哋要即刻將我哋嘅木門關上，門口嗰啲小販啊，即刻嗱將佢哋啲小販嘅攬拉入嚟我哋嘅鋪頭裏邊，大家要匿喺好遠好遠嘅牆角咯，踎低，要避嗰啲槍林彈雨。 你哋記唔記得緊急法對你哋造成咩影響啊？ 當其時我係一個咁細嘅小朋友，我唔知咩叫緊急法。 屋企人有冇講？ 我淨係知道要戒嚴，夜晚出街要戒嚴。好啦，夜晚出街戒嚴唔緊要，嗰陣時人口唔係好多嘅啫，話俾你聽。嗰陣時喺北角嗰、那個即係中國國貨公司嗰邊咧，係最係即係而家新光戲院附近係爆發得最緊要嘅。所以當其時佢要戒嚴，唔俾人出街。但係當其時人口比例少，但係我哋好細個，唔知咩事。但係總唔知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我哋係社會文明進步嘅。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無計可施，找人去吹風，去引用一些這麼舊的條例來對付我們現在現今這班跟你、就是、對抗的人呢、是他自己無知、 okay. 麻煩你自己反省。 好，麻煩陳太的電話。好，多謝陳太的電話。我們聽下一位聽眾，有李先生在這裡。李先生 喂， 是你好，請講。 是你好。我認為那個緊急法呢是有需要的時候，當然大家都不想去动用呢条紧急法，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嗰阵时咧，系无可避免，因为点解咧？我见到有好多咧，你哋香港传媒冇报道过嘅，系有好多外国人喺后边喺度做冚班打， 咁但系系咪用紧急法嚟到处理呢啲嘢？例如就算真系有的话吓， 有需要 是无可避免，你反正都是啊继续搞下去，香港经济是一样会受损。 嗯。 啊，你会不会不用紧急法，你不跟他讲道理啊，外国势力就不会插手呢，他们就会收手呢。 嗯。 即是你觉得现在已经有个这样的需要了。 现在当然现在so far 现在当然都未必是一个最好的 timing。 几时是合适或者几时有需要。 以前呢英皇制过皇室训令，我是60后，我经历过殖民地年代，我最清楚了。 OK。 以前英皇制过皇室训令是凌驾所有法律。咁点解啲泛民又唔去挑战，又唔去质疑佢咧？ 明白，好啊，多谢李先生嘅电话吓，咁就阿李生就认为有需要啦。咁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倾倾咧就系关于警队咧，就系呢段时间咧，就喺拘捕啊、羁留嘅期间咧，都受到唔同嘅指控嘅，包括咧就系一啲性暴力嘅指控添吓。有啲示威者咧出翻嚟咧，就系指控警员咧喺佢搜佢哋身嘅时候咧，就系要佢哋咧就系全裸咁去搜身噶。咁引嚟啲指控，咁而警方咧嗰边咧系表示咧就系未有呢啲嘅证据噶。究竟事实系点样咧？究竟当中搜身有啲咩嘅程序咧？一阵间咧会同大家倾下。电话咧亦都系1872311，系开放俾大家噶。 好多 research 都有讲咧，究竟呢啲嘅环境污染咧，对于心理有几大影响嘅？咁有一个 research 喺2017年嘅 Sasa 同埋阿 Nicko， 佢就讲关于空气嘅，证实咗咧空气嘅污染咧同埋心理压力咧系有显著嘅关系嘅。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2009咧就有另一个嘅关于光污染嘅一个 research， 佢讲咧光污染咧系会影响人咧昼夜嘅节奏啊。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何子儿童小说精选集二，作者何子，声音演绎陈建安。 一个大医生或者都是我闹出来的，培叔讲得兴起，闹出一个大医生，听的人都觉得诧异了。不是吧，就是那个帮人开刀最有名的关正碧医生啊。 8月29日深夜2:30到3:30，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一段家族情仇，见证时代兴衰，思考人性善恶的因果缘由。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上映大型壮族舞剧《尘埃落定》，由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改编， 激昂的民族音乐， 华丽的壮族服饰， 舞出独特的高原风情。 星期六晚10:45， 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直播室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元山喺度。咁就讲翻咧，就系早前咧就有女示威者啦出嚟开记者会啦，咁就指控咧就系喺被带到去警署嘅时候咧，就被要求咧就脱去外衣同埋内衣去到搜身，又话咧有女警咧一度咧就用笔咧系打佢只手同埋大腿，示意佢咧就系要张开大腿，咁同埋咧就系要佢踎低起身3次嘅。咁其实呢件事咧就系引嚟网上好多争议啦，咁亦都系见到咧警方喺记者会里面咧都有回应嘅。咁寻日咧系警方嘅支援科警司咧戚夏瑜就话咧就话睇翻一啲嘅涉事嘅警员嘅记事册啦，同埋羁留嘅搜查表格，就否定咧事主上述嘅一啲嘅指控，又话咧其实咧呢啲嘅羁留房咧就出面有一啲嘅闭路电视啦，就睇过当中嘅闭路电视片段，就话咧搜查过程咧就系4分钟，就并非事主所讲咧15至30分钟咁长，咁而咧就系完成搜查之后咧，亦都冇对方所指嘅有10多名男警咧就喺出面站立住噶，咁究竟事情系点样发生嘅咧？咁而究竟我哋喺呢个即系被，譬如一啲人士被捕，去到被搜身，去被扣查嘅时候，究竟有啲咩嘅权益可以系保障翻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协助嗰位女事主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喺度啊，陈淑庄你好。 两位主持好， 你好。关于就系警方嘅回应啦，即系话系睇翻一啲嘅警员嘅记事册啊，同埋系搜查表格咧，同埋闭路电视咧，都冇睇到事主所讲嘅指控，你点回应咧？ 我相信警方都要找一个方法去自圆其说啦吓。我会因为一直以嚟事主其实由接触我哋开始，佢开始即系虽然开初系真系经历咗一啲情绪上面嘅波动或者一啲其他嘅压力啦，咁但系佢一直以嚟讲佢嘅经历咧都系相当稳定、相当一致嘅。咁警方當然琴日嘅說法可以話係對事主嘅傷害非常之大啦，因為第一次就係佢親身經歷啦，第二次其實要重溫整個過程嘅，又要面對公眾嘅，就應該係記者會啦。琴日就第三次，咁我覺得對事主係非常之唔容易，或者甚至去到殘忍啦。咁但係警方嘅說法即係大家喺過去一段日子，尤其是係反送中嘅運動開始咗之後，我諗我哋見得到嘅，即係警方從來都冇認過任何錯誤嘅。係即係例如又係除非好似去到呢一個北區醫院呢一個年老嘅被捕人士喺羈留病房度被警方虐待，咁最初嗰頭嗰幾個月，警方都冇採取任何行動，甚至係同佢嘅家人講話，警察係唔會打人嘅，係直至到去呢一個这个医管局交这个闭路电视给家人播出之后呢，他们先至将这个将涉案的警员是停职和拘捕。咁即係當然啦，今次件事有啲即係我叫棘手啦嚇，或者比较难处理嘅呢，就係本身因为呢那個搜身房咧，一定係唔會有閉路電視嘅，即係正常嚟講。咁而都係靠呢個搜身房以外，咁即係喺琴日嘅記者會咧，咁我哋都睇得到警司亦都冇否定出面有男警員出現啦，但係我哋唔爭論有幾多個啦，即係因為對女事主嚟講，我相信佢嘅說法咧已經清晰交代咗，咁我哋都即係。未冇咁嘅資格代表佢講話，即係係咪因為個經歷太難受，所以個感覺係時間比較長，即係呢啲唔到我去講。咁但係嗰日事主喺咁多個傳媒朋友嘅甚至係鏡頭前面，咁佢都清楚交代咗佢自己嘅經歷。咁當然佢冇呢個 CCTV， 所以當日咧我哋係要用一啲插圖咧係去做解釋嘅。 嗯，其实呢寻日支援科警司戚夏瑜就话呢，女事主呢如果就住事件有咩不满呢，可以考虑呢就向警察投诉科投诉，但係呢就未收到相关嘅投诉。其实你自己接触事主啦，咁佢会唔会向警察投诉科去投诉呢？ 其实本来我哋都相当担心，即係警察投诉科能唔能够即係好公正或者好獨立咁去處理投訴，因為過去即係大家都記得，無論係七警啦，或者朱警衛咧，拖拉咗幾大段嘅時間，特別係要經呢、這、一個IPCC， 即係呢一個監警會咧，當時仲有一啲委員即係仲肯大家信來信往爭取成功，咁今次嘅記者會之後咧，即係由琴日同埋今日啦，咁我哋同事主再聯絡過，咁佢當然喺情緒上邊有啲波動啦，咁但係我哋會盡快同佢再開會，再決定係唔係真係去投訴警察課投訴，而係如果去嘅話係幾時？不過大家都有留意到，正如你頭先都有複述翻無論係事主嘅經歷啦，或者係警方嘅說法啦。我過去即係都做一啲刑事嘅案件嘅，都有睇過一啲警員嘅記事冊啊等等。咁如果係要攞手，即係要除曬內衣褲嘅話咧，第一當然係要同嗰個被拘捕嘅案件有關啦，例如係毒品啊等等。咁而且亦都係要經警司同意，同埋要記錄喺值日官嘅我哋叫 logbook 嘅嗰度裏面噶。咁如果嗰兩位女警，即係個 number 好清楚啦，當係事主講咗，嗰兩位女警冇經歷過曬呢一啲嘅步驟嘅話咧，我睇唔到點解個嗰兩位涉案嘅警員會將佢做錯嘅嘢會記錄喺佢自己嘅記事冊裏邊啦、記事簿裏邊啦。我覺得呢一個我亦都睇唔到一個普通嘅市民會知道一個正常嘅程序係啲咩咯嚇。咁所以究竟边一个方面可信呢？我这个我就交返俾大家公众 自己去判斷。但係我對女小姐係百分百有即係投以信任嘅。 咁即係而家嗰個跟進就可能考慮去個警察投訴科咁，又有冇其他嘅跟進嘅嘢你會考慮去做？即係譬如話你話嗰個警方佢有嗰個閉路電視咁嗰啲片，會唔會有機會攞到啦？ 同埋值日觀嘅一啲記錄係嘛？ 值日觀記錄當然 當然。咁可能就要去到某一个程序之后可能呢一啲先至会获得啦，但係而家暂时我哋冇排除任何个可能性嘅，咁但係当然我哋都要得到女小姐嘅同意采取到即係采取边一类型嘅步骤啦，同埋係会去到係咯，即係会去到几深入。咁但係当然我哋无论係佢嘅律师代表啦，定係我作为议员啦，我哋最重要就係要保障佢嘅利益咯。 嗯，你有都形容过而家嘅情况好似口同被拗嘅情况，咁即係未来如果亦有同样嘅情况，即係如果咁不幸地啦，咁你会唔会都有其他嘅方法去处理或者去帮助事主就未必係去开记者会或者有冇其他嘅处理方法呢？其实 其实我嘅理解係呢，当然有唔同嘅個案啦，即係我哋得知道係有啲唔同嘅個案嘅。咁但係對或者大家可能喺報章上面都睇得到啦。咁但係我諗事主我嘅理解係咧，喺呢個運動開始到而家咧，係第一位人士咧係願意企出嚟面對鏡頭啊等等咧，去作出相關嘅一個你可以話係指控或者控訴，或者甚至現身說法。佢唯一一個目的或者最想做到嘅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受害人，無論係暴力嘅受害，無論係呢一個欺凌凌虐嘅受害，佢都希望呢一班嘅受害人可以企出嚟，可以即係講俾公眾人士聽。咁當然啦，如何去跟進第一我自己覺得警方自己本身都應該作出謹慎嘅調查啦，第應該自己全面去覆檢一下，因為佢自己係經手㗎嘛，佢自己心知肚明究竟有冇過分，究竟係一腳壓即係踢開一個市民啦，定係一腳推開個市民，呢啲就唔好搞語言藝術啦。咁所以我覺得警方自己亦都手頭上有相關嘅資料，係咪應該去作出跟進？亦都係希望咧，令到即係希望可以指示到一啲警員咧，唔好使用不必要嘅武力。我哋喺鏡頭前面見到太多啦。 嗱，其實咧睇翻警方咧講翻羈留搜查咧係有三個級別嘅。咁第一級咧無需除衫啦，第二級係需要除衫，第三級係需要除去內衣添嘅，咁而第三級除去內衣呢亦都會有再細分嘅。咁而究竟係邊個去到決定搜身嘅程度去到邊度呢？咁根據尋日呢，就係支援科警司嘅講法呢，就係由警署嘅值日官呢去到決定搜身級別嘅。其實以你所知即係呢個值日官嘅判斷係點樣嚟呢？即係今次事主係咪受到唔合理嘅搜身程度呢？而如果即係事主被捕人士係唔同意呢個搜身程度的話，可不可以提出抗議呢？ 當然第一，首先就正如你所講啦，有三級嘅過程啦。咁而大家亦都可以睇返呢，有警察通例嘅。咁呢當初都有一個表格，就是負責搜身的警員呢是要去將這個表格呢是在搜身之前展示給這個被捕人士或者將會做搜身的人士知道的。咁當中亦都有解釋呢，在什麼的情況之下呢是需要作不同程度的搜身，包括去被控的控罪啦，或者這個人本身即可能是一些記錄啊等等其他嘅嘢嘅。咁其實我之前咧都曾經試過被搜身嘅，但大家都知道我被拘捕噶啦，亦都被定咗罪啦，我都有經歷過嘅。咁呢張紙咧係事前俾我睇嘅，係唔會事後咧先至俾嗰個事主睇，而跟住再叫佢簽名，咁乜嘢都做曬啦。咁而喺作咗某個更高程度嘅搜身，例如係攞手嘅話咧，就要正如我所講咧，要警司同意啦，亦都要 mark 咗喺值日官嘅 logbook 嗰度啦，就更加咧係呢個簽，即係嗰個事主簽完之後，即係經歷咗搜身之後簽完啦，佢係會有得到一個副本嘅。因為我自己當時被捕之後咧，這個搜身嘅表格嘅副本咧係都有嘅。咁但係我嘅理解係咧，女小姐到今日都係冇副本嘅。 未收过任何副本，亦都冇，当然咧佢嘅说法亦都冇签过名啦。 仲有最后半分钟啦，陈淑庄啊，咁嚟紧咧就好快啦，八点钟打后咧，咁喺遮打花园咧就有一个以即系 Me Too 嘅集会啦，咁就好多嘅人士咧就认为咧，警方喺呢段时间咧用咗不恰当嘅方法咧去到处理一啲女性嘅被捕人士啦，你自己有啲咩嘅谂法啦？半分钟。 我对成个过程无论是男女呢，我觉得警方用的武力的程度呢，我想已经是超越了需要的，亦都是甚至去到侮辱的，无论是字眼上还是行动上。我希望警方还会记得这一班都是香港人，希望他们做的时候要遵守他们的警察通例。 好，唔该晒陈淑庄，立法会议员，亦都今日节目时间够了，拜拜。